弟兄姊妹们平安，平安。感谢神，今天牧师虽然不在我们当中，他在亚特兰大参加东南策委会。那我们许多在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也可能在 BBC 参加那个布道会，求主真的是你的灵也与他们同在。在敬拜的时候，我们真的是也在祷告中纪念他们。那我们奉主耶稣基督名开始我们今天敬拜，起立。我们来唱《我的心你要称颂耶和华》，因为他是可称颂的，因为他是我们的拯救，他是我们的大医师，他来到这世界上就是为了要拯救那世上的人。他说没有生病的人不需要看医生。那我们相信我们当中，我们许多我们知道相信承认我们的罪是需要这位大医生来拯救来医治。我们来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们用感恩的心，我们用祷告的心，我们来向他称颂。感恩的心，我们来向他称谢，因为他已经使我们离罪恶像东离西那么远。我们真是感谢神，因为他把我们的罪犯全部涂抹。我们感谢他的宝血，我们感谢他十字架上的救恩。我们能够来到他的殿中，我们来安静，我们能够来得享他的同在。我们来献上我们的感恩，真的是在世上我们知道很多地方没有这样的福分，他们现在可能在战乱中，在动荡不安的状况下，他们没有办法安静的来到主面前。我们真的是要向神来祈求，来为他们这些在也是主内弟兄姐妹们，我们真的是要来感谢他，感谢他，因为他也仍与他们同在。我们这样祷告的时候，主耶稣，求你的灵真的是在我们当中来运行。我们来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愿你真的是看见。You search the heart, you search the heart. 让我们能够心里能够真的是心里诚实我们用心灵诚实，我们来向你敬拜，因为你是个灵，你喜欢我们这样子，你喜悦我们这样子我们单单的来仰望你，因为我们今天的敬拜，我们的中心是你，是主耶稣坐在宝座上的羔羊。我们再来唱一遍的时候，真的是感谢神，用感恩的心，我们用赞美的心。 你要称颂耶和华。 神，请坐。接下来我们有一段导读的时间。今天我们要来看一篇大卫王诗篇51篇。希望有圣经的我们能够一同翻到诗篇51篇7到17节。诗篇51:7-17节，我们台上敬拜团队为你们来导读。这是一篇忏悔的诗，是大卫王在犯了淫罪、杀人罪以后，他向神所做的忏悔祷告。让我们也是一样用祷告的心，我们来看这篇经文，求神也让他成为我们的祷告。在我们犯罪的时候，求他真的是涂抹我们的过犯。51:7节，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干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求你使我得听欢喜快乐的声音，使你所压伤的骨头可以踊跃；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涂抹我一切的罪孽。 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罪人必归顺你。 神啊，你是拯救我的神，求你救我脱离流人血的罪，我的舌头就高声歌唱你的公义。主啊，求你使我嘴唇张开，我的口便传扬赞美你的话。你本不喜爱祭物，若喜爱，我就献上燔祭，你也不喜悦。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灵，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 感谢他自己的话语，还有自己的应许。他告诉我们，当我们向神陈明我们一切的罪，当我们不隐瞒我们的罪恶的时候，我们要向神说：主啊，我们承认我们的过犯，你就要赦免我们的过犯，我们的罪恶。我们来唱下一首诗歌《罪债全还清》。我们以感恩的心，我们来献上这首诗歌，因为主已经替我们担当了所有的刑罚，他还清我们所有的罪债。 我听救主说道，你力量是微笑，应当尽心祈祷，因我为你忠告。主替我舍身，罪债全还清，主赎罪免我灰心，主洗鼻血白净，我心却是知道，为主却能好到，可是麻风结主。 们的心，我们低头来向神祷告。亲爱的主，我们真的是要感谢你，因为你是从亘古直到永远的主宰，唯有你是永远不变，你的年数没有穷尽。你说天地都要灭没，但你却要长存。主，我们真的是要来在你的殿中，我们来献上赞美，我们来歌颂你，因为你是我们所，因为你是我们所信的神，你是如此伟大独一的真神。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定义要救赎我们，因为你顾念世人，是你按你自己形象所造的，我们都是按你形象所造的。主耶稣，你感谢你在十字架上赐下的救恩，你是相信他的能够领受你这样子的永恒亘古不变的救恩。你舍生命，你流宝血是为的是要涂抹我们一切的罪恶和过犯。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将无罪的代替了有罪的，你成了父神和我们人之间的中保。主啊，你说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像我们刚才诗歌所唱的，像我们诗篇我们所读到的，主啊，我们真的是愿意现在毫无隐藏的，我们向你来承认我们的软弱，承认我们一切得罪人得罪神一切大大小小的过犯。主啊，在你的眼中，虽然我们不至于是杀人犯罪打劫抢劫但是主耶稣，我们知道你的标准是何等何等的高，我们何等何等的微小，我们没有办法能够达到你这样子的标准。主耶稣，真的是让我们看见我们靠自己是没有办法的，我们唯有靠着你在十字架上的救恩宝血洁净我们。主耶稣，求你赐给我们一同像一颗如同像大卫王的一样的心，他是以忧伤痛悔的心来求神能够来赦免他。主耶稣，让我们不光是认识到我们的亏缺，求你真的让我们建造我们，让我们里面有正直，我们有坚固有清洁的灵，使我们能够回转向你。主耶稣，求你不要让我们忘记你一切的恩典，求你保护带领我们，使我们远离世界的引诱，一切不是来自于你的，求主都能够使我们能够分别。你说末世到了必有假先知来到我们的当中来教导我们异端。就是真的是求你的圣灵能够带领我们能够分辨，让我们紧紧跟随你走在蒙福的道路。主耶稣，你说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真是求你让我们在每一天所做的事情上，我们都要来容神一人，一直到我们将来能够来见到你的面。愿我们的教会真是蒙你来祝福，有你的圣灵的同在，我们弟兄姐妹我们都要来走在成圣的道路，将你美好的见证做给周边的人，身边家人工作同学或者是不认识我们的人，让他们都能够看见，然后将荣耀归于神。祝福我们这样的敬拜，也求你继续你的灵能够带领我们今天的聚会有圣祝弟兄的讲道，就是求你能够来赐福，也为 BBC 那边的一个布道培灵会，主耶稣也求你能够与他们同在建造他们的心，让他们也能够为你来做那台上的灯塔一个金灯台为了照耀你的国度我们这样子谦卑祷告感谢祈求，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我们继续向神来献上我们的敬拜。罗马书十二章告诉我们说，我们应当将身体献上，献作活祭，这样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让我们以这首诗歌献上活祭，我们来回应神的救恩，因为知道我们是如此我们如此这样子的侍奉是理所当然的。 我心 兄姐妹都有这样的一颗心，我们献上活祭为主所用。接下来我们要读一段经文，经文记载在马太福音有两处，一处是在4章17节，第二处是在13章3到11节。有圣经的我们一起翻到马太福音，先翻到4章17节。翻到后我们台上台下一起同声来念，4章17节，起。 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 我们再读一次好不好？ 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 我们第二处要看的经文是在13章3到11节，也是在马太福音，我们翻到13章3节，我们由台上敬拜团队起，台下应。3节起， 他用比喻对他们讲许多道理，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土地不深，发苗最快。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耶稣回答说，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 感谢神他自己的话语，我们也感谢神把圣树今天的信息也放在祷告中，他今天为我们带来的讲道是耶稣的先知事工和信息，让我们真的是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